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各位员工，中秋节快乐，送啲月饼俾大家。Ada， 你合你嘅。 哇，三网连用啊！我一家三口，多谢老细。 桂林，你合你嘅。 哇，双网、啊，一双一对，甜甜蜜蜜。多谢老板。 阿彪，你合你嘅。 系，多谢老细。咦，但系点解冇网嘅？ 哦，即系话你冇网管啊，彪。 唔系，阿彪成日笑口噬噬，我赞佢有莲子蓉咁嘅口面啊。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哎呀，细佬仔啊，肥猪猪， 你睇睇，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依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九月八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有關於喺尋日發生一單嘅意外，就喺房協位於安達臣道資助出售房屋項目嘅一個地盤咧，有天秤係倒塌嘅。咁啊，事件就係喺尋日朝早十點幾啦，喺安達臣道呢個地盤一個高十米、長三十米、重六十幾噸嘅一個藍色天秤咧，懷疑喺操作期間咧就係塌下咁啊，擊中咗咧喺地面嘅六個貨櫃辦公室咁啊。有九名嘅即係死傷者啦，年齡介乎22至62歲嘅咁。咁啊，其中一名嘅人士咧，喺消防搜救大約7個鐘頭之後咧，就係被救出。咁啊，最終意外造成3死6傷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尋日都有去到現場嗰度視察嘅。初步調查懷疑天秤嘅基座出咗一啲問題。勞工處向承建商咧係發咗暫時停工通知書，喺日內都會發這個嘅職安警示，並且話會巡查全港其他地盤嘅天秤。就住今次嘅事件，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1872311，成個現場同埋搜救情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消防處九龍中區指揮官羅順傑，早晨。 系早晨，主持。 早晨，罗顺杰，可唔可以先讲下寻日你哋出动咗几多消防车或者人员系处理寻日嘅事故？ 哦，可以啊。多谢主持啊。就住今次严重意外嘅事故咧，造成咁多名市民伤亡咧，我哋都觉得好难过嘅。咁喺呢度咧，咁向死者家属咧致深切嘅慰问，亦都祝福伤者咧早日康复。咁或者而家先交代一下寻日我哋嗰个行动情况啦。 好。 咁我哋寻日咧就系喺上昼咧10:49收到報告，以安達臣道一個興建中的地盤發生了一個天秤倒塌的意外，有人被困受傷的。消防人員在接報之後7分鐘到達現場，我們一共就調派了17架的消防車、14架救護車去到現場，出動了總共110名消防及救護人員，當中都包括了坍塌搜救專隊和高空拯救專隊。咁我哋都揾咗無人機同埋搜索犬咧，去到現場咧協助搜救嘅工作嘅。咁我哋去到現場咧，就見到嗰、那個倒冧咗嘅天秤咧，就壓住咗6個各長6米嘅貨櫃。咁呢啲貨櫃咧都係作為嗰啲寫字樓嘅用途嘅。咁消防處咧就大概用咗大約34分鐘咧，就將6個被困嘅傷者咧就救咗出嚟嘅。咁另外咧有2名輕傷嘅工人咧，就喺我哋到場之前咧已經自行疏散到去安全嘅地方噶啦。咁之後咧，我哋經過點算工人嘅人數之後咧，就發現有一個工人失蹤啦。 咁我哋就之後咧就發現咗佢係被困咗喺嗰個天秤下面呢、這個用嚟做都係寫字樓嘅貨櫃嘅裏面嘅。咁最終咧，我哋喺琴日傍晚嘅6:10咧，就將佢救出。咁啊，現場咧就係證實咗佢死亡嘅。咁啊，喺今次事故裏面咧，我哋總共有九名嘅死傷者，其中四名咧係輕傷，咁佢哋都係手啊或者腳咧擦傷嘅啫。咁另外又有兩名咧係重傷嘅，咁啊都係多處嘅骨折啦，同埋佢哋個清醒程度咧都係下降嘅。咁另外總共最後咧造成咗三名死者嘅死亡啦。咁其中有兩名死者咧就係喺我哋救出嘅時候咧就係當場證實死亡嘅。咁另外一名嘅死者咧就係喺救出嘅時候咧佢係重傷嘅啫。咁之後送去醫院嘅時候咧，好可惜咧就證實不治嘅。咁琴日嗰個情況大概就係咁樣。 尋日咧，你頭先都提到話喺30多分鐘之內就先救出六個嘅人士。其實當時佢哋個現場嘅情況係點？佢哋分佈係咪喺唔同嘅地方，定係都幾集中喺某啲位置嘅？ 其實都係集中喺天正下邊咧嗰六個嘅設置嘅貨櫃嗰度嘅。咁佢哋不過就喺唔同嘅貨櫃裏面啦。咁即唔係全部人都喺埋同一個位兩個嘅貨櫃嗰度嘅。 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操作天秤的一个人士其中一个救出的就 是正确操作天秤那个操作员呢就还是在那个操作室那里的那我们都是在那里救了他出来的。 另外有一个刚才就说用了比较久的时间即是差不多跟着报道所讲都差不多7小时才救出的那个困难在哪里呢个救援工作方面。 哦那个其实呢因为那個傷者咧就啱啱咧就係擲住咗喺嗰個天秤嗰、那個底部啊，咁啊變咗嗰、那個嗰、那個天秤咧，因為其實都有65吨嘅重量嘅，咁變咗我哋就我哋唔可以係話靠住我哋現場所有嘅工具啊，或者係嗰啲器械咧就可以將佢救出嚟，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揾承辦商咧，佢哋係去安排喺第二個地盤咧。安排一架好重型嘅嗰啲吊机车啦，去到现场，咁就将嗰个嘅嗰部分咧就升高少少吊起咗佢，咁从而咧令到我哋嘅同事咧就可以咧喺一个狭窄空间咧，仍然系可以将佢救出嚟嘅。 即系呢个吊机车本身唔系属于消防嘅，系揾其他地盘去借呢个物资出嚟嘅。 是正確，那個是從另外一個地盤過嚟嘅，咁現場因為佢都冇呢啲咁大型嘅吊機車， 所以呢度就用得比較耐啲時間，借嗰個過程係咁樣。 係冇錯，即係佢因為佢本身喺第二個地盤吊過嚟啦，咁佢都有需要可能借落佢哋自己嘅裝備啊嗰啲嘢啦，咁另外嚟到現場咧都要揾一個合適嘅位置咧，佢可以落到佢嘅積等，同埋咧我哋都要睇下究竟嗰、那個。吊嗰個點咧喺邊一個位置先至係合適嘅，咁所以咧呢個係用咗比較多嘅時間。 尋日係咪都話出動到即係消防嘅單塔拯救隊啊？ 係正確 嚇。最主要係個考慮係啲乜嘢咧？同埋即係喺個拯救上面出動佢哋同其他消防員嗰個拯救方法啊或者做法有啲咩唔同咧？ 哦，如果我哋牽涉一啲大型嘅工業意外啊呢啲咁嘅事故咧。我哋就有需要出動我哋嘅攤塔搜救專隊，因為即係呢啲情況咧，都係會一啲需要嘅重型嘅裝備啦。咁即係呢啲裝備咧，唔係普通消防車可以有嘅。咁而喺呢啲專隊嘅同事咧，佢哋都係受過更加提升咗嘅專業嘅攤塔搜救嘅訓練嘅。 喺譬如用嗰啲工具啊，或者佢哋嘅技術上面有啲乜嘢唔同咧？ 哦，佢哋係要首先佢哋加入呢個隊嘅時候咧，要首先經過挑選啦。咁另外咧就要接受咧一個接受一個定期嘅訓練啦。一個時期嘅訓練啦。咁另外咧就要學識用一啲特別嘅工具啦，同埋咧有一啲特別嘅技術嘅。咁如果佢哋成為咗呢啲專隊嘅同事之後咧，亦都係要定期去一啲嘅操練啊，同埋實習啊、講課啊，咁去更新翻呢方面嘅知識嘅。 尋日係咪話都有用到航拍機啊？嗰、那個嘅幫助係點啊？同個地盤嘅地形有冇關係咧？又 哦，絕對有關係，因為嗰、那個地盤咧個面積都好大啊，有成230×大約90米嘅。 咁變咗嗰、那個天秤亦都唔細啦。咁我哋其實係借助航拍機咧，係幫助我哋喺高空咧係做一個監察，令到我哋咧可以就係、是透過機上面嗰個鏡頭咧係影翻落嚟咧，究竟睇下會唔會見到一啲傷者嘅位置啦。或者咧，其實佢亦都係有啲成像嘅鏡頭嘅，咁啊，即係透過如果人體嘅體温咧，亦都係如果見到嗰個傷者嘅話咧，亦都係可以比較幫助我哋咧，容易去揾到傷者嘅位置咯。 咁尋日譬如呢幾個傷者有冇係透過航拍機或者從佢嗰個體温嗰度係揾到出嚟嘅？ 因為我哋尋日咧大部分嘅傷者咧喺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喺廿幾三十分鐘之內到咧，就已經係協助咗拯救咗佢出嚟啦。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冇尋日係冇傷者咧，係透過航拍機咧，係幫助我哋去揾到嘅。 另外你哋話有個高空搜救專隊係嘛？嗰、那個係最主要係咩咧？因為嗰個嘅天秤跌咗落嚟啊嘛，用到高空搜救專隊係最主要揾佢哋係幫邊一方面咧？ 哦，其實佢哋主要都係操作嗰部航拍機啦。咁、另外咧，尋日我哋喺運送傷者由嗰個地盤嘅，因為佢係一個地牢啦嘅位置啦，同地面有一個大概十米嘅距離嘅。咁已經我哋喺運送啲傷者由下面地牢上翻嚟地面咧，我哋都要架設一啲嘅承托嘅系統嘅，因為佢哋即係有啲係比較重傷咧，即係唔可以行嗰條臨時好窄嘅樓梯。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即係高空拯救專隊咧都喺嗰個架設承托系統嗰度咧就有提供協助嘅。 暫時事件都幾嚴重啦。你哋初步喺消防嗰個嘅調查或者了解嗰個事發原因，或者有啲乜嘢嘅調查嘅結果出嚟？ 其實我哋主要都係尋日咧就透過喺現場咧係去問地盤嘅負責人啦，去了解翻究竟現場有幾多嘅傷者係會被困啊？會唔會有其他工人咧喺現場嘅？咁從而咧就得知到一啲嘅資料嘅。不過就我哋都知道啦，而家就係話天秤嘅設計啦、安裝啦、驗收咧，都有相關嘅法例規管嘅，亦都要有專業人士確保合乎規格啦。而嗰啲嘅操作員咧，都需要有有效嘅操作證書先至可以操作嗰個嘅天秤嘅。咁但係由於呢單係一宗致命嘅工業意外啦，咁相關嘅部門咧已經介入咗調查啦。咁所以如果事故嘅經過詳情咧，同埋或者佢嘅成因咧，我諗都係要等待調查有咗結果之後咧，先至可以即係還原翻嗰個經過真相同埋嗰個意外嘅成因。 明白。但我想知道，尋日有冇初步了解到個天秤係咪即係幾時開始係用嘅啦？同埋係咪話事發之前曾經服從過呢啲資料係咪知嘅都？ 我哋初步聽就係話琴日朝頭早大概八點鐘到啦，咁就已經係個操作員就已經係開工㗎啦。咁亦都做過一啲嘅操作嘅，咁但係我哋所知咧就係話喺冧落嚟嘅時候咧就唔係做緊一啲嘅運作嘅。 咁但係唔知佢事前吊過啲乜嘢或者吊咗幾重係唔知嘅呢、這個係嘛？ 呢個暫時未有資料，要再進一步調查。 咁個天秤本身可以負重幾多呢一方面嘅資料有冇咧？ 而家呢方面都呢啲資料都未有。 OK， 好啊，唔該曬阿羅順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羅順傑係消防處九龍中區指揮官，講到今次呢個係安達臣道地盤嘅一個天秤塌下嘅致命意外，導致三死六傷嘅情況。你自己點睇187231今次嘅事故187231？另外有一個嘅特別交通消息要講一講嘅，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紅橋有車輛翻側意外，非常擠塞。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就住今次嘅事件，头先讲到即系寻日一啲现场嘅情况啦，同埋拯救嘅情况啦。另外都想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萧士文，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寻日你系咪都有去到意外现场嗰度有视察过，同埋睇下啲咩可以帮到手咁啊？ 是啊，冇错，有去到现场嘅。咁其实现场睇到嘅情况啦，同埋我哋即係成个朝头早收到返嚟嗰啲相，其实都反映咗一个现实，就係应该係个机座出现咗问题，令到嗰个天秤冧咗落嚟啦。咁至于究竟点解会机座会咁样冧呢，系咪喺个设计或者系安装上面出现咗问题呢，呢、這个我哋好希望官方呢去做深入调查，同埋俾一个 調查結果我哋知道咯。 嗯嗯嗯。喺講成件事嗰、那個成因啊，或者而家一啲嘅職業安全嘅保障指引之前，我想知今次係咪工業傷亡權益會都會有一啲嘅協助俾，或者你了解到一啲家人同埋家屬嗰個嘅需要係點嘅？ 是啊，我哋都接觸咗三個死者嘅家屬嘅。咁其中41歲嗰個死者嘅家庭係比較困難啲啦，有兩個年幼嘅子女啦，4歲同埋7歲啦。咁太太亦都有其他病患咁樣。另外一個家庭係死者22歲啦，咁單親家庭啦，母親都係有一啲病患啦，咁另外就姓徐嘅就係25歲啦，就係工程師嚟嘅。 嗯，知唔知而家譬如建築公司方面有冇接觸過佢哋，或者有啲起碼即係緊急嘅經濟上面嘅援助俾佢哋咧？ 我哋安排緊同建築公司嗰邊聯絡家屬開會啊，希望即係建築公司就話會提供一啲恩恤嘅協助俾佢哋嘅，咁而家就等睇下個會幾時去開啦。 嗯，除咗建築公司政府方面咧，因為譬如見到勞工處都話會敦促有關嘅僱主必須履行僱員補償條例嘅補償責任啦，亦都會協助死者家屬咧係辦理工傷補償嘅事宜，密切跟進有關嘅個案嘅。有冇話即係接觸到呢啲家庭而家喺一啲緊急援助啊等等方面有冇啲乜嘢嘅期望嘅？ 我諗呢個都係官方喺意外後常講嘅啲説話啦。實質上就我知道就應該尋日社署有職員落咗去醫院去提供一啲協助俾家屬嘅。咁至於頭先講啲補償嗰啲，都係後即係好好遠嘅事嚟㗎啦。就算做咗登記啊各樣，其實成講個賠償程序都係要攞到賠償，都係講緊一年半載嘅之後嘅事嚟嘅。 嗯，就住今次呢個事件，你頭先都提到話可能係個基礎出問題，呢、這個亦都係尋日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話初步嘅調查都係懷疑個天秤個基礎咧嗰度係出問題嘅，咁各個報道亦都有啲類似嘅講法嘅咁。咁但係想知啦，即係針對一啲天秤倒冧嘅情況，其實你自己觀察到現時無論係一啲指引啊、法規上面係足唔足夠去保障，或者係有即係做足一啲嘅安全嘅程序係減少呢啲事件咧發生嘅咧，或者有冇一啲嘅改善空間咧？又 其實以我所睇咧，一啲法例、法規、指引咧，其實都充足嘅。但係問題，我哋有冇去跟住去執行咯？ 嗯、 因為我成日覺得咁多呢啲嘅工業意外都好啦，喺我哋設計上面或者安裝上面成個過程裡面，究竟我哋有冇好認真咁樣做一啲評估咯？我哋成日講地盤工作要做風險評估，我哋講得朗朗上口㗎啦已經。但係問題，我哋有冇做一個認真嘅風險評估啫嘛？即係過往見到吊船又好，舞台又好，今次意外都好，全部都係牽涉到一啲裡面係可能牽涉到一啲專業人士，究竟佢有冇做一啲好認真嘅評估或者設計？究竟佢嘅計算嘅力學又好，佢安裝又好，究竟係咪每一個步驟佢都好仔細去睇，去根據佢嘅數字，根據佢哋嘅知識去做一啲嘅評估咧？有冇做足咧呢樣嘢？咁我覺得如果佢哋有做足嘅話，咁相對嚟講意外一定係會減，一定會少啦，或者甚至唔會發生啦。但係如果中間有一啲錯漏、甩漏或者敷衍了事嘅情況嚟講咧，可能就係意外嘅原因。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官方要做嘅，頭先所講就係調查之餘咧，其實係要公開一個調查嘅結果，俾我哋知道，俾業界知道，先可以點樣去避免同類嘅意外，同埋當然係要追究責任啦。如果係有人係違反咗一啲嘅條例，或者係冇根據一啲指引去做好佢哋嘅工作，其實真係要負上責任。 嗯，頭先你話一啲指引或者法例都足夠嘅咁，但係你就話可能係落實嘅時候咧，啲專業人士自己做嘅時候嗰個嘅情況啊，做得足唔足啦咁。但係呢個算唔算係即係監管問題咧？即係可能成個流程或者成個制度未必係一個人嘅問題噶嘛。如果佢個法規或者指引又係重重嘅監管，係咪都可以減少到呢啲問題咧？呢啲位置有冇改善咧？可以？ 我會同意啊！一個意外唔係一個人擔當啦，當然，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嗰啲由設計開始，安裝運作， 中間有監管，而且應該是直屬的公司監管，大判要監管。但當然很多時候都是依賴一些專家的意見的嘛。所以我覺得是每個人都有一個角色的，每個人都在一個責任上面都走不掉的。咁而家我哋見到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見到一啲嘅刑罰啦，係好不足夠噶嘛。如果違反安全條例 ，OK， 咁我罰你幾萬蚊咯。咁但係幾萬蚊，多數都係罰嗰啲公司嘅。咁第一對公司嚟講，幾萬蚊唔係一啲咩嘅成本啦。咁第二就係我哋見唔到有一啲嘅可能係專業人士喺裡面嘅，究竟我哋專業人士有冇對得住我哋啲專業咧？呢個係我覺得係要考究噶啦。 嗯 ，OK， 嗱，萧市民啊，时间就差唔多，转头打半之后再揾你倾多一阵，好嘛？ 好，唔该。 好，萧市民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嚟嘅，头先佢就提到而家都有法例同埋指引咧处理呢一个天秤等等唔同嘅事宜啦，咁但系去到落实去做嗰阵，一啲专业人士嘅表现啊，或者做得足唔足啊，呢个就系佢其中一个嘅关注点嚟嘅。你又点睇今次房协位于安达臣道呢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地盘出现有天秤塌下嘅情况，造成三死六伤嘅呢个事件呢？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会唔会你都系一啲地盘工人咧？讲下你嘅关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袁國勇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沒有出現症狀，已經按政府防疫指引在家隔離，又說三年來可以放假都是好，他感謝大家關心。加拿大皇家騎警在社交平台宣布，薩斯喀切溫省日前導致至少10人死亡的持刀襲擊案，一度在逃的疑犯已經落網。警方同時撤銷危險人員警報，說案件不再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外電引述警方說，疑犯是在遇到攔截之後投降。警方逮捕呢名疑犯的行动跨越三个省，外界质疑为什么他有连串暴力案底仍然获得监狱假释。案底过去的星期日凌晨5:40开始，萨斯喀切温省多区的警方陆续收到发生持刀袭击事件的报警求助电话。调查指两名男子涉案，他们施袭之后揸车逃离现场。警方确认两名疑犯是兄弟关系，其中一人在星期一被证实死亡，10名伤者仍然留医，其中3人情况危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空气污染问题。古特雷斯就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以视像方式致辞，形容清洁空气、稳定的气候和健康的大自然都是人权，但如今地球上 99% 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浊空气影响，贫穷人士受害最深，尤其是妇孺。身体健康因煮饭或者取暖时使用高污染燃料而受到损害，空气污染物也都导致全球变暖，山火更进一步加剧空气污染。古特雷斯呼吁投资在可再生能源，迅速淘汰化石燃料，快速转向零排放车辆和其他替代交通方式，并更多采用清洁的烹饪、取暖和降温方式，通过回收而不是焚烧处理垃圾废物，同时做好空气污染监测。他强调有关行动有望每年拯救几百万人的生命，亦都能够减慢气候变化，加快可持续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几个城镇，并已经重新升起乌克兰国旗，认为是好消息，但暂时不是公布这些地点的合适时机。乌克兰最近几个星期加强在东部和南部的反攻行动。报道说乌军近日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突破，但是官方一直未有确认。有美国官员说乌军取得缓慢但是有意义的进展。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九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有关于喺安达臣道呢一个嘅地盘有天秤，寻日系倒下，咁啊导致三死六伤嘅一个严重事故。劳工处就话十分难过，对于身故嘅工友同埋佢嘅家属啦，系致以深切嘅慰问。佢亦都提到话，劳工处咧已经向承建商咧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佢喺呢一个嘅建筑地盘搭建更改拆卸。以及使用塔式起重機，直至信納他們已經採取措施消除有關危害才可以復工等等。就著現在要用這些塔式起重機，都有一個叫做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工作守則的勞工處的起重機的架設、地基設計以及支持結構等等，都說是應該由安全監督人員核證。起重機樹立之前也是需要由安全監督人員核證的。整個情況繼續跟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少文傾。早晨。 是，你好。 蕭少文，剛才提到就說一些的即法律法規或者指引你覺得足夠的，但可能做的時候究竟一些專業人員的情況是如何呢？剛才也都談到可能是一個監管監督的問題，你覺得政府在這些監管的責任上面或角色上面可以再怎樣做得好一點呢？ 而家政府其實佢嗰個巡查，佢哋有做地盤巡查嘅，但係我覺得裡面其實係唔係真係徹底地做到睇到一啲嘅一啲做得唔好嘅地方，未必嘅。因為咧，就算勞工處嘅人去調查，佢入到去睇嗰個地盤嘅環境，睇佢啲文件，樣樣都冇咩特別嘢，睇唔到啲呢啲裡面可能牽涉到一啲比較細節嘅嘢，佢睇唔到，或者係信納對方呈交嗰啲文件嘅啫嘛。咁所以變相佢地盤巡查，只不過做到一啲睇到啲細嘢嘅啫，即係嗰啲走火通道有冇阻塞啊，啲工人有冇戴安全帽啊，嗰啲棚架啊，或者嗰啲工作台整唔整齊啊等。咁但係唔會睇到呢啲結構性嘅問題嘅，即係燒焊燒得夠唔夠啊，或者嗰樣嘢負重夠唔夠力啊，其實做唔到嘅。所以避免唔到嘅所有嘅意外啊，就算我哋而家有做呢啲巡查都好。 整體嚟講，你覺得有啲咩嘅建議，或者點睇？有啲嘅講法就話近期一啲工業意外好似有一啲增加嘅趨勢嘅，你有冇都有類似嘅睇法，或者你自己分析嘅原因係點？ 近年啦，近年嘅工業意外或者建造業嘅死亡意外數字啊上升咗嘅。咁舊年應該有廿幾單嘅，咁今年到尋日為止都有11宗，有13個工人過身啦。咁好希望就係真係我哋要。真係切實做好職安咧，係所有人要關注職安呢樣嘢啦。咁同埋就係嗰個調查報告啊，我想講就係我哋一直都冇公開，即係政府做咁多嘅調查，開庭又好，各樣都好，都唔公開調查報告。咁業界啊，點樣去參考去改善咧？社會又點樣去監察去關注咧？ 点睇？呢 个系必须要做翻。 佢唔公开系咪都有同你哋解释过嘅？有讲过点解？ 佢有讲过话牵涉到一啲私隐或者机有啲可能工作嘅机密啊，商业机密嘅。咁其实嗰啲可以隐含咗佢噶嘛？我哋净系想知道具体究竟点样发生，点样避免就得。 头先你都话即系近年系多咗啲工业意外，你自己分析个背后嘅原因，有冇啲乜嘢系即系归纳到出嚟嘅？ 其实我都系睇大家点样睇安全呢样嘢，究竟足唔足够？系一个即系虽然系有啲虚无，但系只要我觉得我哋全部人，无论我哋咩喺乜嘢岗位，我哋都将安全摆喺第一，做嘢之前真系做晒详细检查，确保每一个步骤都唔好求其，系要认真咁做嘅话，我相信意外一定可以减少嘅。 暂时来讲就话劳工处会巡查全港所有运作中的天秤，确保运作安全，那就不会停晒所有的地盘的。你自己怎么看那个做法呢？即是巡查全港的天秤那个需要性有点大的。 我覺得需要嘅，不過咧係自己地盤都必須要停工，然之後自己地盤都要做一個詳細檢查先，因為如果等勞工處嚟去睇嘅話，我相信我唔知佢要睇幾多個禮拜先可以巡曬咁多個地盤，所以地盤自己必須要停咗先，然之後做一個詳細檢查，確保安全先開工，然之後勞工處又繼續。佢哋每可能每個地盤去咁樣咯，但唔衝突咯，兩樣嘢可以同時做咯。 OK， 今次意外係咪你都估計係會違反咗一啲職安健相關嘅罪行啊？你自己睇落， 我相信會嘅，即係具體真係要睇勞工處搜證啦。咁而家嗰個勞工處有半年時間搜證咯，希望各方面都提供多啲資料俾勞工處咯。如果有啲工友佢知道發生咩事嘅，或者事前係咪已經有一啲嘅跡象啊等等咧，我都建議佢哋主動去同勞工處去講翻，去做一個證人啦。咁、 okay. 樣先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令到勞工處搜證更加嘅多嘅資料，睇下係咪真係有關人士。会违反咗条例啦。 嗯，好啊，唔该晒，萧市民同你倾到呢度。萧市民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嚟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就住今次嘅严重事故，有尹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你好。 你好，尹生。 咁其实嗱，我就系地盘嘅判头， 嗯， 钉板有铁落石屎嘅。咁其实就我类似寻日发生嗰个天秤嗰个地基嘅设计咧。我哋係用過嘅，咁其實就本身我睇翻尋日上面電視所有嘅資料咧，就我同我哋之前用上一個地盤嗰個設計咧，完全唔同嘅，大家都係用公子嚟到去坐呢、這個把天秤嘅，咁但係不過咧就設計上咧就係、是、有呢個螺絲收住，同埋會燒嘅焊啊，同埋其實。法例上所有要求嘅嘢咧，全部做足嘅。 嗯，即系个唔同系嗰两下面嗰两个公字铁有螺丝相处嚟。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是、因为其实喺应该喺呢把天秤嘅设计上边咧，我谂暂时呢一刻我就觉得就系佢个设计系有问题嘅。 OK， 咁但系通常喺地盘里边咧，天秤咧就。據我哋自己認知，我點解我哋會成日咁了解呢、嗯、因為我哋比較就係通用多啲、 嗯， 因為如果我哋做成個石屎廊咁樣啦，咁我哋就會通用好多嘅。我哋會首先會一樣嘢問把天秤棟喺邊度啊？跟住就佢個負重幾多啊、 嗯？ 究竟你係點樣㗎？因為我哋都要問曬㗎，因為其實做地盤咧，而家其實冇得大家各有各自己做嘅咧，有好多嘢大家都要溝通。 Okay. 是啊，所以其实而家系做地盘系一定系必须要，其实大家都要沟通。但系而家最其实近年点解会发生咁多工业意外咧？其实系沟通上不足，因为第一沟通唔够，第二 边个同边个沟通唔够先？你讲紧？ 大判同所有属下嘅二判，沟通系唔够嘅，同埋二判与二判之间，大家喂点样去可以做好啲啊？而家其實冇嘅，因為而家個因為係個錢嘅問題，成日都係講，價錢鬥平你都可以做，其實唔係健康嘅呢樣嘢。 OK， 明白。 係啊， 好，唔該曬尹生同你傾到呢度先，佢都話佢係一個判頭嚟嘅，咁啊就住尋日佢自己見到一啲電視上面嘅資料啦，佢就覺得喺個設計上同佢過往一啲認知咧，嗰、那個天秤地基有啲唔同咁樣嘅。咁啊，多謝曬尹生先，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嘅，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紅橋有車輛翻側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小欖。亦影響到黃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擠塞，龍尾去到龍日村，駕駛人士請考慮改道行駛。另外請兩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呢個天秤喺地盤冧咗落嚟嘅情況。請嚟兩位嘉賓啊！電話旁邊有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權益主任吳偉良，同埋工作場所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員工會理事李光星博士。早晨。 早晨， 早晨，两位，我不如先问一下吴伟良先，因为寻日你都有喺现场嗰度有去视察嘅，你见到个情况系点，同埋点睇今次成个意外情况？ 当然啦，咁寻日你去咗之后就真系好一个严重嘅工业意外啦，咁即系一个天秤咁跌咗落嚟啦，咁压烂咗几个货柜，即、就、系、是、有三条人命嘅伤亡就即、是、系。比較非常嚴重同埋罕見啦，咁 究竟是不是人為疏忽或者是什麼，暫時我們都未有一個很十分清晰的的了解啦，係啦。 你哋係咪都有接觸到啲家屬啊？ 接觸到啲家屬嘅，但係當然咧都好傷心，好悲涼啦，係啦。 暫時見到勞工處就話向承建商發咗暫時停工通知書，又話亦都話即係停止佢喺個地盤嗰度搭建啊、更改啊、拆卸啊、使用塔式起重機等等啦。咁同唔同意呢個做法，或者其他地盤嘅天秤喺今次意外之後有啲乜嘢嘅參考咧？ 其实呢啲系一贯劳工处嘅做法咯。当发生严重唔好话严重嘅普通一个意外有人命伤亡嘅，佢都系停工令咯，系咯。跟住等公司有冇咩改善制度，报翻俾劳工处，而令个地盘再重新再运作翻嘅啫嘛。 整体我见到寻日建筑总工会啦，都有提到有一个声明嘅，你哋都亦都有提到一啲现时嘅规例或者一啲嘅指引，系咪都已经系确保到呢一啲嘅天秤嘅运作系安全同埋正常噶啦？呢、這个你哋两位边个可以解释得多少少呢个？ 或者我解释一下啦， 好啊， 我解释一下啦， 好啊。 其实咧就现时嘅规例咧，基本上如果大家 你系李光星系咪啊？ 系冇错冇错， 李光星博士，好唔该唔该。 嗱其实如果大家都系跟住嗰个程序去做嘅话咧，理论上系做得到噶。咁当然啦，嗱，首先天秤冧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可能系佢做嘅时候，即系制造商本身里边，可能佢嗰个天秤做得唔好啦，有缺陷啦。咁呢个第一个啦。咁呢啲系好罕见嘅吓。第二种就话工程师可能计错数啦。系咪啊？設計就可能計錯數啦。咁其實呢個嘅機會亦都唔大嘅，因為一般喺嗰個設計嘅過程裏面咧，把天秤一動咗出嚟，佢就風吹雨打、日曬雨揼噶啦嘛。就算強颱風吹佢都落唔到落嚟噶嘛。所以佢嘅設計一定係好嚴謹嘅啊。咁但係都唔排除有可能會出錯嘅，但係機會好低。第二三種就係咩咧？就係話你現場安裝嘅時候。安装嘅人系唔系真系跟足工程师嘅设计咧？咁嗱呢个咧就小弟有怀疑啦，因为琴日就现场所见咧，就似乎唔系咁足嗱。当然啦，我哋未攞到嗰个设计图纸，未知佢设计数据，所以呢度咧我哋都系估嘅啫。咁 可唔可以解多少少先？你呢一点，头先你话唔系咁足，你系讲紧边个位安装方面唔系咁足？ 我喺網絡上面睇見嘅圖片就係話佢反咗落嚟之後，佢嗰隻鐵掌同嗰個公子之間佢係燒焊纏住佢噶嘛，係咪？咁燒焊呢種結構其實係安全嘅，因為如果你話燒焊唔安全嘅話，咁所有鋼結構大部分嘅鋼結構就應該冧咗噶啦。咁問題就話佢嗰道焊究竟夠唔夠厚咧？即係我哋行家燒焊工人就講話佢夠唔夠肉咧？譬如果工程師嘅設計話佢嗰度係30mm 焊，咁你現場只係燒咗15mm 焊嘅話咧，咁好明顯佢嘅承載力就大減啦。而今次嘅事件裏面我哋會睇到佢唔係喺負重嘅情況底下冧喎，佢係喺非負重嘅情況底下冧喎，咁就證明咗一樣係咩咧？就係佢唔係因為超重而扯冧佢可能系佢嗰度焊一早已经裂咗噶啦，不过一路裂下裂下，佢嘅裂纹就越嚟越大，去到竟然喺一个我哋认为冇危险嘅情况底下冧，其实系少见嘅。咁啊，当然啦，最后把关嘅系一个工程师，佢要验机噶嘛。好啦，如果个工程师真系跟足程序去验嘅话，咁你应该验到出嚟噶噃。因为我哋验机系点样验咧？佢就系将佢嘅安全负重，譬如举例部机系吊十吨嘅，佢试验嘅时候佢就要最少加大25% 噶嘛，即系佢试12.5吨噶嘛。喺咁嘅测试底下，部机冇问题，点解空载嘅时候会冧咧？咁会唔会喺个测试完之后？工程師其實那個做法應該是測試完之後，他要對所有的受力構件就進行一次檢查的嘛，看看會不會在超重底下會令到那些構件受損呢？如果大家都認真地去做的話，理論上防止到的嘛。還有最後的防線其實是如果他崩潰了的話，咁每個禮拜我們都要找一個合資格的人去進行檢查的嘛。 如果佢真係檢查緊嘅話咧，咁理論上佢應該檢查到，因為呢啲裂紋唔會突然之間出現㗎。 我想你解多少少先，呢、這個每個禮拜檢查係由邊個做啦，同埋係有幾仔細，係咪包括埋呢個嘅天秤頭先講呢個基座呢個位 嘅？嗱，而家嘅法例咧就冇寫清楚，每個禮拜由一個合資格嘅人去做，呢、這個合資格嘅人就唔係工程師嚟嘅，佢冇規定佢係工程師。合資格嘅人喺法例上面講就係你四樣嘢嘅啫：一、曾受訓練；二、具實質經驗；三经雇主委任，四佢有呢个能力執行，咁就可以㗎喇。咁所以佢冇規定係边一种人，亦都冇規定究竟佢要验啲乜嘢。咁好通常呢我哋就会睇啦。如果你嗰间公司里面对嗰部天秤係验緊啲嘅，咁佢自己就会写咗好多好多唔同嘅規矩，你要验乜验乜验乜。咁嗰、那个检查嘅人就跟住呢啲咁嘅检查项目表就逐样去 check 囉。咁、但係如果间公司里面係冇讲喎，咁如果佢冇讲，咁就由呢个师傅自己根据佢嘅经验同埋佢嘅判断，佢觉得要验乜验乜。 呢个会唔会有可能係一个漏洞呢？即係验嘅范围有唔讲清楚咁样。 係呢、這个係有改善嘅空间嘅。啊，咁即係因為呢個制度就由來已久啦，呢、這個法例就好多年㗎啦。咁大家如果呢度裏面呢我哋加多少少嘢，即係講清楚究竟要 check 乜嘢要驗咩嘅時候呢，我覺得呢啲嘢可以及早發現囉。 Okay. 就唔係去到最尾冧咗落嚟囉，點解呀，咁而家大家都唔知道。 頭先你提到一點就話今次冧落嚟嗰陣係非負重啦，唔係載緊重㗎啦咁。你覺得有幾大機會可能涉及之前，因為之前是負重過的嘛，之前負重的時候已經可能整爛了焊接的位置呢？ 有這個可能的。他第一，如果他負重的時候，因為現在你非負重他倒下來，因為那部機器是最輕的狀態的，他負重的時候才是最重狀態嘛。那你就他在一個最重狀態的時候不出事，那有可能是什麼呢？其實他不是不出事，只是在最重狀態底下，或者甚至可能超載啦，唔知啦。咁照計就唔會嘅，因為佢超重嘅話咧，佢會 lock 死部機噶嘛，佢有一個安全控制系統噶嘛，係咪？當佢超越咗佢安全負重嘅時候咧，佢會響警號，響曬所有嘢。那個天秤嘅駕駛員，即係我哋俗稱佢秤手啦，秤手係知噶，咁佢就唔應該吊起嗰塊嘢噶。現代嘅機直情就鎖住部機唔俾佢喐噶。咁、 okay. 佢會唔會之前喺負重嘅情況底下，已經整裂咗嗰個位，但係冇人被發現，咁結果咪出事咯？所以點解有個制度就係最低限度每個禮拜都要揾人檢查咧？就係咁解。 但每日譬如前線操作嗰個駕駛員或者其他工友，會唔會都有一啲檢查，或者至少佢如果有啲問題嘅時候，佢哋可以發現到一啲異樣㗎？ 其實咧，稱手咧就走上去揸稱嘅啫。咁咧，佢亦都冇受過一個專業訓練咧，就教佢點樣 check 嘅。 OK，OK，OK。 即係佢嘅訓練裏邊係唔教佢，即係個稱手就好似我哋司機一樣啫嘛。個司機即係你開車之前，你充其量 check 下部車有冇花，有冇計油，有冇水，夠唔夠油，係咁多嘅咯。咁你內裏嘅構件，佢冇受過訓練，佢唔知噶嘛。咁所以我哋就要揾一個俗稱叫大計嘅人，即係頭先我哋講個合資格嘅人啦。咁你就每個禮拜大計咧，就應該即係對嗰部天秤咧就檢查，尤其一啲重要嘅受力構件，佢應該要去做啊。 頭先你提到話焊接就唔係話一個一定係一個有問題嘅做法，不過我見有啲工程師就話今次焊咧就未必焊曬四邊，就話焊咗兩邊，亦都有啲工程師就話。其實除了焊接之外，兩層的工字鐵之間應該都有螺絲或者爆炸螺絲是要鎖實的，同不同意這些說法 的？首先說一件事，你那個金屬構件的、即接駁呢，你可以只是燒焊又可以收螺絲，當然你燒焊收螺絲都可以，咁你就好視乎咧設計嘅時候咧嗰個數據啦，因為而家手頭上我哋未知嗰個設計究竟係點樣做啦。咁至於第二個問題就係問佢兩行焊喎，定係四邊要焊曬喎？咁呢個亦都需要睇工程師喺設計嘅時候佢有冇計過數。如果佢計過，喂夠力喎，咁其實你可以唔使燒曬四邊㗎。同埋有某啲位置可能燒唔到㗎嘛，咁當然從安全嘅角度，燒曬四邊一定係穩陣過燒兩邊啦。 即係可唔可以話而家燒兩邊？因為啲講法就工程師睇完之後，啊，而家咁樣事發之後，好似係未一個未係一個叫做完成安裝天秤嘅狀態，冇理由咁樣運作嘅喎。咁可唔可以達至呢一個嘅結論咧？又 都話如果冇數據喺度嘅話咧，我就唔覺得呢個係一個結論嚟嘅。 OK， 即係當然頭先講到啦，我看四邊就一定好過看兩邊，呢個係事實。咁，但係如果工程師喺設計嘅時候已經計咗，唔係我兩邊看都夠力嘅咯喎。咁其實冇問題嘅喎。 OK， 另外我想問一下吳偉良咧，而家對於成個調查你有啲咩期望同埋建議，或者個調查方向諗住點樣？希望可以。 咁當然我哋希望勞工處盡快出到一個調查報告出嚟啦，俾返我哋業界究竟係咪真係工程師今次嘅數據有錯誤啊，定係根本呢個天秤嘅設計有問題啊，定係即係人為疏忽。因為人為疏忽你先可以立例可以改變人嘅行為，但係你嘅數據有錯嘅，你根本成個系統你就要全部全港嗰個天秤你都要改變曬嗰個數據啊，或者係咩。咁即系人命死一条就真系都嫌多嘅。咁即系一年嚟讲，我哋全香港一年都即系有廿几个建筑工人啦，就因为意外过身啦。其实一个系好高嘅数字嚟嘅。咁，即系一年，即系年年都系屡高不下，廿几个人命。即系我哋工会，我哋接触每一次去接触每个家属，每个家属都一个好凄惨、好凄凉。 明白， 系啦，所以就希望劳工处就尽快出到个报告出嚟啦。 好，唔该晒吴伟良同埋李光星博士，就住今次地盘冧天秤嘅意外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一个建筑地盘寻日朝早发生65吨天秤倒塌嘅严重工业意外，咁压毁6个俾工人工作同埋休息嘅货柜办公室，酿成3死6伤。消防处出动过百人，包括坍塌搜救专队、高空拯救专队同埋大型起重机参与拯救，当中一人被天秤压住超过7个钟头，先至被救出。最终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于事故感到难过，形容涉及大型天秤倒塌属于罕见，不要求相关部门尽快查明和公布原因。事故地盘是位于观塘深茂坪安达臣道近安泰村，属于房协资助出售房屋的项目，由精进建筑负责承建，母公司就是兴联集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事后到场视察，劳工处正是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初步怀疑是天秤的基座出问题。文汇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结构工程师倪学仁，他说天秤有两层工字铁支撑，而那两层工字铁就安装在一幅厚石屎等之上，天秤起重或者被风吹动的时候由石屎等受力，而那两层工字铁需要由八炸螺丝和烧焊固定。他说从事发之后的相片可以看到，其中一层工字铁甩了出来，遭倒塌的天秤扯起，而两层工字铁之间明显完全没有烧焊或者用螺丝固定的迹象。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工业意外频生，但是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以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已经有超过20年未有检讨，政府计划将最高的罚款和最高监禁年期分别定为1000万和2年，另外是附有特定条文要求法庭量刑的时候考虑被定罪单位的营业额。立法会相关委员会正是审议有关的条例草案，并且会在本星期五召开会议。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府在2017年施政报告中宣布将出资在将军澳兴建第一间中医医院，并且在去年公布委托香港浸会大学成为承办机构。浸大校长魏炳光表示，计划进展顺利，预料可以在2025年6月提供门诊服务。中医医院选址在将军澳百胜阁，提供住院和门诊服务，设有400张病床，预期服务全面开展之后，每年诊症的服务量达到31万人次。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一名58岁男子为了减轻患末期癌症妻子的痛苦，在屋企烧炭结束妻子的性命，早前承认误杀罪，寻日判刑。法官形容案件是悲剧，被告的求情信提到同太太相识相爱30年，眼见太太在抗癌仗中输了，而疫情期间又不能够探望，既哀伤亦都自责。法官强调，保护人命最重要，但是被告患有抑郁症、神志失常之后犯案，决定判处12个月感化令。 法官亦都提到，同类案件不时发生，是否需要修例处理在极端情况之下，临终病人的意愿需要由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小心讨论。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案中死者死前曾经多次向亲友诉说自己十分辛苦，希望香港有安乐死。善灵会营运总监暨赛马会善灵之家院长陈木光说，香港自从开埠以来一直容许在家离世，注册医生在病人离世之前14日内诊症，医生在临死一刻陪同病人确认死者死于自然，在死者家中签署死因医学证明书。不过不少晚期病人不知道自己可以有这个选择。陈木光又认为，华人思想未必轻易接受安乐死，距离安乐死立法应该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秀茂坪一个地盘的天秤塔下造成三死六伤，初步调查指意外的原因同天秤的基座有关。社评说，本港的职安健法例最高罚则已经是超过20年未有检讨，普遍比起海外已经发展的地区为低，对责任人的阻吓力不足，政府应该加快职安健条例修订，提高罚则，提升企业工业安全意识和责任感。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说，安达臣到地盘天秤冧落来的时候并非负重运作，不排除涉及组装疏忽大意。社评说，因应大型工程不断开展，劳工处近年虽然有增聘人手加强工地巡查，但是夺命事故依然频生。劳工团体质疑业界重视工程效率多于安全，当局应该检讨劳工处监管巡查是否存在缺失，加强工地安全。明报社评。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工程多人手少，后果往往就是质素下降，让各个地盘潜存令人震惊和难过的夺命风险。特区政府应该是从大处着眼，想办法协助建造业界补充足够的人手。工业安全必须要建基于专才到位，讲的不单止是地盘内的专才，政府内亦都需要有监管专才。信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电工不忍患病爱妻受癌病折磨，在屋企烧炭杀妻一案寻日审结，被判感化一年，再度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的问题。社论说，从法官的轻判和判词，隐约可以见到他同情被告的遭遇，而人口老化问题日趋严重，类似的情况可能还会继续发生，及早讨论安乐死或者可以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星岛日报社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咁喺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青衣交汇处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就系青衣南桥去青衣，近住青衣交汇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青龙村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嘅新田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去到收费广场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落桥位。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慢车噶。 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在新界方面，屯门的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石排头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青云路近住南丰工业城。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再写见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见面，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杜文蔚。 一到中秋节咧，就谂起呢两句古诗噶啦，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唉，但其实只要心境开朗，一家人健健康康，个月光咧就日日都咁靓，我哋就日日都咁开心啦。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嘅中秋节。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秀茂平安达臣道房协的一个建筑地盘，寻日朝头早咧就发生天秤倒塌的意外，咁啊65吨重的呢个天秤咧就压中了地面的多个货柜办公室啦，咁啊导致到3死6伤的情况。消防处咧都提到话，涉事嗰个天秤咧系今年八月就已经喺涉事嘅地盘咧安装使用噶啦，寻日朝早喺未有负重嘅情况下咧系倒塌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到场视察之后咧，就话初步调查呢个天秤的基座咧系明显出问题，话个工字铁咧系成个反起咗噶，咁啊整个天秤咧系倒塌啦。劳工处方面咧已经向地盘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啊。咁其实一个天秤咧就系即系坐在两层的大型工字铁上面，看到在事后一些的相片和片，其中一条的在上层的工字铁是翘起了，另一条的工字铁就没有移位，不过连接住它的这个工字铁的天秤的底部的两只脚就说是呈屈曲状的。整个情况想请另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有香港工程师学会安全工程专责事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兼教授工程师，早晨，早晨。咁啊，职务兼教授咧个电话可能要再咧系拨翻先啊。咁啊，头先讲到咧呢一个嘅天秤咧喺事发现场睇到咧，其实天秤本身有四支嘅秤脚系支撑嘅，咁啊分别系连接住两条嘅工字铁嘅。咁头先讲到啦，当中两支脚连住一条嘅工字铁咧就翘起咗。另外咧有其余两只脚咧就系呈屈曲状嘅，咁但系咧就仍然系连接住嗰个工字铁嗰个嘅座地啊，就未有系翻起。究竟点解会喺 事故之後會出現呢個情況咧，會唔會都係睇到同嗰個嘅事故原因可能係有一啲嘅關係咧？我哋轉頭咧會繼續揾專家同我哋去講下嘅。咁啊，今次嗰個嘅涉事地盤咧，其實就提到話係房協嘅一個資助出售房屋嘅項目嚟嘅，本身就係做緊一啲上蓋工程，預計咧就會喺2025年落成啦，咁提供1400个左右嘅單位嘅咁。咁啊，有關於承建商精進建築有限公司咧，就話同相關方面咧係即係密切做緊一個嘅跟進事件啦，並且會全力配合咧相關政府部門嘅調查工作嘅。房協都話係對意外深表關注同埋難過，並且向死傷者咧同埋佢嘅家屬咧致以深切慰問啦，將會向每名嘅死者家屬咧係發放一筆過30万元嘅呢一個嘅撫恤金，以及咧係為每位嘅傷者家屬咧提供10万元嘅即時援助嘅。你自己點睇今次嘅致命意外咧？18723111，18723111，點睇有一啲咁嘅意外發生咧？同埋成個喺安全保障一啲地盤工作者嘅一啲法規啊等等，係咪足夠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會唔會你都係一啲喺建築行業嘅工作者嚟嘅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有陳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啊，其實我覺得個解決方法好簡單嘅啫，就係所有嘅政府地盤咧，揾翻勞工處派人落去做，佢有職安健啊，有成啊嘛，做翻嗰個勞資唔係嗰個叫做安全主任。喺嗰個事件未發生之前咧，就唔俾嗰啲承建商去進行嗰個動作，咁就可以避免啦。 Okay. 如果唔係咧，繼續而家咁樣都係死咗啊，死咗又去查啦，查完之後又係不斷咁樣重複。唔該曬。 OK， 好，唔該曬陳生。頭先啊，就話想請嚟咧香港工程師學會安全工程專責事務委員會主席青木堅教授嘅。早晨。 系早晨，早晨啊，萧先生，早晨。 早晨，青木堅教授，头先又讲到话，今次呢一个嘅天秤倒塌嘅意外啦，劳工处就已经展开调查，都话初步怀疑系个天秤机组有问题嘅。你自己观察或者你自己评估咧，系可能系边度出问题咧？ 嗱，我哋就即系喺媒体上边或者喺网上睇见啲相咧，咁就系的而且确咧，系嗰个机组嗰度咧系发生咗问题嘅。咁但我哋观察咧，就即系嗰个系咪唯一嘅问题或者主要嘅问题，到呢个天秤倒塌咧，咁就我哋相信即系要做呢个仔细嘅研究分析先至知道咯。 嗯，你哋睇到天秤可能出现咩问题啊？ 嗱，我哋睇见嗰个焊接位，网上都同埋新闻媒体都有报道到嚟，都大特写有照到咧，有个焊接位嗰度似乎啲焊位咧就好似唔系好够咁样。咁咧就導致佢成個天秤個架咧就搣開咁嘅樣嚇，咁即係嗰度係其中一個地方啦。我哋睇到就嚇，咁呢個地方係咪主要第一個源頭導致天塌倒啊天秤倒塌咧？抑或係有其他啲原因而係即係引致呢度咁樣啊嗰個焊位撕開咧？就呢個就係、是。唔知嘅，真系要調查過先知嘅。 Okay. 其他原因嗰啲嘅可能性，我哋轉頭講啊。先講呢個焊位嗰度，你自己睇到啲傳媒啊，或者你自己觀察到啲相啊，係咪真係叫做唔足夠咧？因為我係咪就係話所謂焊咗兩邊，或者嗰個焊接嘅厚度你哋都有留意到啊？ 係，咁睇落嚟嗰個焊位咧係唔足夠嘅，睇落去就嚇。但係呢、這個嗱，因為成個天秤嗰個結構咧就係、是。即係應該唔單單淨係靠呢個焊位嘅，咁就所以就都要睇翻嗰個設計當時係點嘅樣啦嚇，即係個設計呢個天秤嗰個穩定性係有啲咩因素就力確保佢穩定性咁樣啦。嚇、咁就所以我就再翻轉頭講咧，呢個位係咪唯一個導致天秤倒塌咧？係要研究咯。 明白，可能未必係唯一嘅原因嚟嘅，或者未必係源頭嘅原因嚟嘅。但我想知你頭先都起碼有一個觀察，就話呢個焊接位似乎係唔足夠嘅，點樣先叫足夠呢？但係 嗱，我哋嗱，我就講翻係要睇睇個設計點嘅樣啊。原來佢嗰、那個即係原來嗰個唔係受力位嚟嘅。假若啊，我唔係即係而家落個結論就話嗰個係受力位。如果嗰個唔係受力位嚟嘅，純粹淨係即係掂住佢，即係等佢唔好喐嘅啫。咁啊，嗰個焊就好明顯就唔需要好強嘅焊啦。但係如果個設計上面咧係呢個位咧係一個受力嘅點嘅話咧，就睇落嚟呢個焊咧就係嗰個厚度唔夠啦，即係咁樣。 點樣睇咧？即係一個天秤唔係都係就咁負重咩？嗰、那個位係咪受力位係視乎啲咩嘅？ 即係睇睇佢，嗱，即係等於咧天秤嗰個底座咧，其實即係等於一個人隻腳掌咁樣啦嚇。咁啊，成個天秤個穩定性咧，就即係依靠佢個底座啦嚇。咁就係、是，所以佢個底座咧就係、是、即係固定嗰個方式，固定成支天秤個架嘅方式咧，要睇睇個設計係點樣先知道。啊，咁我純粹睇相片咧，我唔敢，即係我哋都唔敢落一個定論咧，就話呢個係主要出事嘅原因啦，或者係乜乜咁樣咯。 嗯嗯，但一般嘅情況咧，係咪會淨係用焊接嘅方法？會唔會都比較普遍係用埋一個嘅螺絲接駁兩個工字鐵去穩定佢嘅咧？ 會嘅，係有啊，都係翻翻轉頭睇翻個設計啦嚇。咁、啊、就係、是、設計上咧係有用焊。亦都有用螺絲的方法嘅，嚇、啊、咁就係、是、呢、這個係普遍嘅，用焊或者用螺絲。我就即係翻翻轉頭，就係都係睇翻設計呢、這個位係咪主要鎖定位咯，嚇、啊、即係要睇翻盤數先知道，睇睇設計嘅時候，當時有個設計個嗰、那個 design 個 intent 就個概念係點嘅樣先知道。 我想知道如果呢個唔係受力位，可能係邊啲位係受力位啊？ 個左睇睇佢即係嗱，我哋睇見咧，佢就係、是、成個架咧睇落嚟咧就係、是、種落啲石屎柱咁樣嘅，係、嗯、啦，我哋睇媒體上面睇嗰啲相啦嚇，成、個架咧就種落啲石屎柱咁樣嘅，咁嗰啲石屎柱咧，相信如果係啊，如果咁啦，即係睇落去睇相片咁樣分析下，咁、嗯、可能咧嗰啲石屎柱或者嗰個結構啊，即係石屎結構咧就係、是、主要個受力位咯。 嗯嗯嗯，另外就其實都大家都睇到有一點，因為消防指出咧話出事嗰個天秤咧，其實上個月咧八月嘅時候就已經係動起咗噶啦，咁啊去到尋日朝早都有再用過啦，咁點解會喺用咗一個月之後先可能出事咧？即係如果啊真係嗰、那個頭先提到呢一個嘅基座可能出現一啲問題嘅時候，會唔會事先係有啲先兆咧？會唔會有機會真係做即係一路都有問題，但係一個月之後先至冧落嚟嘅？會唔會係咁樣嘅咧？ 是啊，呢、這個真係謎團嚟嘅，即係用緊嘅時候啦，兩個謎團，第一就係已經用咗個零月咁樣啦，第二就係負重嘅時候用過啦，就唔係負重嘅時候冧啦咁樣，咁呢個係究竟係乜嘢原因導致去冧咧？呢、這個真係謎團，我哋都覺得係奇怪嘅，即係都亦都罕有嘅嚇，點解會咁嘅情況冧咧咁樣？啊，關於你講話先兆等等咧，咁啊即係呢個。即係有啲我哋叫 structural failure 結構嘅倒塌等等咧，係有啲情況係失神嘅，係突然嘅，係冇先兆嘅，亦都係唔係慢慢 gradual 嘅。 Okay. 啊，即係有啲情況係突然嘅，所以就係未必係有先兆嘅。 嗯，呢啲天秤頭先你好強調話啊，都要睇翻佢成個設計喎，佢個圖係點啊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實有啲乜嘢嘅設計係可以保障到佢係防塌嘅咧？即係特別係關注呢一點嘅咧，係要做啲咩程序咧？設計嘅過程保障佢嗰個基座係夠穩啊，夠安全嘅。 嗱，其實咧，我哋設計一個天秤咧，就頭先講緊個基座啦。啊，局長亦都講話個基座啦。咁啊，基座即係等於一個人個地一個結構嘅根基啦、地基啦，即係咁樣啦嚇。啊，咁咧就我哋設計嘅時候咧，我哋要考慮呢個天秤嘅荷載個重量嘅，啊，亦都要考慮咧佢係受到外來嘅力影響嘅，即係呢個即係譬如包括啲風力咁嘅樣啦嚇。咁咧就係呢個設計師或者結構工程師佢咧就係蒐集咗呢啲咁嘅這個天秤嗰個荷載或者外在嘅所受嘅力嗰啲數據之後咧，然後走去設計佢一個基座咯，睇睇個基座需要幾大幾穩固，先至可以確保呢個天秤咧係承受到呢啲咁嘅力咁嘅樣咯。 OK， 咁呢個基座嗰個裝嵌係咪去到地盤先做嘅？定係事前已經裝好，去到就直情係動起佢咁樣？成個過程喺即係設計啦，去到裝嵌啦，去到喺地盤樹立啦，係咪都係有工程師全程係監察住咧？ 嗱，就係、是、其實媒體都有講到噶啦，咁就係、是、呢、這個天秤個基座咧，嗱你睇見有一部分咧，我頭先都講啦，係睇落嚟似乎係固定喺現場個石屎柱嗰度嘅，嚇、 嗯、 咁、啊、所以呢啲咁嘅樣咧，係即係係唔會話事先做咗嘅，一定係到現場嘅時候先至裝喺現場嗰個結構嗰個組件嗰度咁樣嘅，嚇咁咧就成個工序咧係應該係 呢個唔同嘅持份者啦，一個工業啊，即係或者一個工程嚇，咁咧就係現場啊，應該有監工啊、監督啊，啊亦都媒體亦都有講到話係呢個呢個駐地盤嘅監督人員，包括工程師啊，佢哋應該係有呢個監督嘅工作咁樣嘅。 工程師嘅監督佢成個過程係咪即係監督係邊一方面咯？我想知道係。 其實監督佢樹設嗰個咁嘅天秤，睇下佢係咪跟呢個設計圖則做咁嘅樣。 OK， 唔一定係工程師嘅，有亦都有監督、監工啊，呢個監工啊、監督啊。嗰啲管工啊等等啊，成個 team 啦，一個 team 嚟嘅，其實就係、是、 係、okay. 即係換言之，如果嗰個設計圖係啱，但係一啲前線工人做得未必夠好，呢、這、一個工程師或者一個監工啦，一個監督嘅人咧，係應該會發現到嘅。 睇睇佢咩嘢係做得唔好啊？有啲係即係明顯肉眼睇到嘅咧，嗰啲係應該睇到嘅。有啲肉眼未必睇到，譬如話頭先假藥啊，我哋講翻假藥，我攞個例子嚟講，假藥個焊。是一個問題，一個好大問題的話呢，如果這個焊呢是焊得不好，手工做得不好呢，是肉眼是看到的。但是如果這個焊呢，因為焊呢都有相當厚度的。 Okay. 如果這個焊的那些問題，深層的問題呢，是焊的深層問題呢，肉眼未必看到的。 好啦，咁啊，監督成個過程係咪即係跟住個即係標準去做啦，跟住個圖去做啦，等等啦。咁但 係 係啦，做完之後係咪都喺正式用之前係會有測試嘅？ 會嘅，根據勞工處嘅法例咧，係琴日局長都有講到啦，係、有相關法例咧係做測試嘅，用之前要做測試嘅。 除咗嗰個基礎之外，我見有啲工程師咧就特別提到咧，佢哋話喺倒塌嘅天秤嘅相入面睇到咧，話底部有一條橫狀嘅鋼鐵斷裂，即係天秤就即係直嗰條就係樹高嗰條啦。另外佢話打橫有一啲嘅鋼鐵咧就斷裂咗。有冇留意到呢啲情況咧？這個會唔會係就係代表顯示到本身係曾經受過一啲負重太重啦，導致佢斷咗咧咁？ 唔敢講啊，這個係真係要深入研究調查過先知。即係頭先我亦都有提到，即係因果嘅關係，邊個係主因，邊個係次因咧？係邊個行先，邊個行後咧？要調查過先知道。唔敢講。 OK， 而家話睇曬全港啲天秤啦，你覺得有啲咩要留意 咧？我估都係其實就天秤佢有個樹設天秤嗰個步驟嗰個守則嘅嚇，咁就我相信即係要監好多時嗱，我哋即係一個天秤冧咧，好多時候我哋冧咧，即係一個直接嘅原因咧，都係因為佢係負荷過重啊咁樣啦。又或者係負荷過重嘅時候咧，佢嗰、那個嗰啲、即係我哋有 warning sign 嘅嗰啲 warning sign 就唔分熟得好啦。 Okay， 十秒到啫， 嗰啲嘢啦，係啦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千木堅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今次呢個意外，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再同大家傾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深入平房协地盘寻日发生天秤倒冧意外，造成三死六伤。据了解，警方东九龙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事件，警方将会联同相关部门朝早重返现场搜证。消防处九龙中区指挥官罗信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倒冧的天秤重，现场的工具不足以吊起天秤，需要出动重型的吊机车。但现场地盘没有这种的吊机车，承办商需要从另一个地盘找车。当重型吊机车到场之后，亦都需要量度安排位置，因此较为需时处理。罗信杰话，消防寻日接报之后7分钟到场展开搜救工作，出动了17部消防车、14部救护车同110名消防及救护人员，先救出8名被困人员。至于另一名被压喺货柜办公室的伤者，要到傍晚6点几先至救出，现场证实死亡。至于意外成因，就有待调查。

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喺九龙方面，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挤塞，咁车龙咧沿住伟业街天桥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比较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黑风色听讲白风夕约咗玉无缘喺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啲妒忌，仲见到玉无缘买嚟送俾白风夕嘅珠簪，更出口述劝玉无缘唔好送。最后玉无缘会唔会听佢讲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旅游乐园之 福克兰群岛南佐治亚岛难忘体验之旅，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Albia 分享较早之前到福克兰群岛同南佐治亚岛睇唔同种类嘅动物，例如珍贵企鹅，当中难忘故事。 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 刘莲再加埋 Albia 一齐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欢度中秋节。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安达臣道地盘冧天秤这个意外造成三死六伤，劳工的福利局局长就说初步调查怀疑天秤机组是出问题，特首李家超亦都在 Facebook 啦，就说关注事件啦，亦都提到话劳工处已经开始巡查全港其他用天秤的地盘，确保符合安全规定等等啦。咁有一些劳工团体咧，都系即系希望当局咧可以尽快系彻查事件。工联会提到话，认为劳工处应该检视地盘安全管理制度，并且公开调查报告。劳联就话要求劳工处加强工地巡视同埋监督嘅咁。又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今次呢个嘅事故啊。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卢伟国，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卢伟国。今次呢个冧天秤嘅事件啦，就头先都提到啦，事故造成三死六伤，点睇今次呢、这个情况？ 其实今次嘅事件咧，就的确就我同埋经文联嘅同事咧，都表示系非常之难过，亦都非常之遗憾嘅。咁喺呢个事件发生之后咧，喺个网络上面嘅群组，特别工程界嘅群组咧，就都几多讨论。 嗯， 咁大家都係感到即係幾難過又沮喪啦，因為最近嘅幾單嘅嚴重嘅工業意外，就包括之前嗰個吊船事件嚇，即係兩個工作人員咧就高空跌咗落嚟死亡，咁今次呢個冧天秤咧就更加嚴重，造成咧三死六傷。咁林超無連呢個演唱會咧嘅即係吊運嘅情況之下咧，都出事，造成一個舞蹈員咧係好嚴重咁受傷。咁你睇翻呢幾個事件咧，其實就 都真係即係嘆一句咧，係咪我哋嗰個安全文化、安全嘅意識唔夠咧？咁樣咁頭先我都聽到你節目上面咧，都有即係不同嘅業界嘅朋友咧，就根據初步喺視頻見到啊、電視所見嘅影像啊，以至一啲圖片啦，都有啲初步嘅推論。但當然啦，而家係講個事故嘅真正嘅成因咧，都仲係太早，唔能夠咧就咁妄下結論。咁但係同電視嘅視頻所見咧，就呢一個天秤咧係嗰個基座咧，就都其實都算係標準嘅設計嚟嘅。 嗯， 即係兩四個巨型嘅鋼鐵鐵咧組成一個井字，咁啊當然咁亦都有即係石屎底啊等等啦。咁照計，正如係吊船嘅設計、安裝與操作，又或者咧喺舞台上面即係吊重嘅一啲基本設施，同埋呢個天秤咧，其實可以講無論係設計、安裝、操作，就都係應該係相當成熟噶啦。咁亦都應該咧係有專業人士咧係每一個步驟咧都係參與，咁亦都係應該係有批核添。咁所以事件琴日呢個事件發生之後咧，都有人提到咧專業責任啊嘅問題咁樣等等。咁呢啲咧當然係有待勞工處嘅盡快嘅詳細嘅調查嘅結果啦。咁但係喺個即係我喺個群組啊，同埋琴日我對傳媒咧都發表嘅意見咧，就係政府、業界嚇，無論係僱員、僱主，以至咧專業人士咧，都真係應該要攜手咧建立一個咧真真正正嘅安全文化。咁譬如琴日呢個事件，如果假如正如勞福局局長咧去到現場咧，佢見到個情況之後咧，都話咧就好大問題，都係嗰個機座嗰度出事。咁我哋所見咧，的確呢個雖然係一個標準嘅設計，咁但係一定咧係需要嗰幾個工字咧係好穩固咁樣係結構埋一齊。咁啊就咁見到咧，似乎就係見到有兩條焊路。咁係咪設計上咧就嗰個計算嗰個燒焊係已經係足夠咧，唔需要加螺絲咧？又或者咧個燒焊嘅具體嘅要求係點樣樣？佢施工嘅時間又是否做到？咁等等係需要調查。咁但係你可以睇到咧，呢個問題咧都涉及到咧，其實好多方面嘅持份者參與人士，如果喺當時係能夠係謹慎一啲，真係停一停 ，check 一 check， 咁可能就避免咗呢個事情發生啦。 嗯， 咁正如个吊船跌落嚟咧，即系我哋都觉得系，即系都好难过。咁但系当时咧，似乎仲系测试之中嘅。咁两个工作人员咧，就喺个吊船里边喺高空嗰度咁样去进行，喺度调校。结果一出事咧，跌落嚟咧，两个就即系死亡。咁即系呢个咧，都可以凸显到咧，就似乎呢两年咧，就呢两三年咧，我都话啦，即系其实就我哋建造业界咧。都好努力之下咧，平均嗰個意外率咧係一路路係改善嘅。咁、 嗯、 但係咧就死亡嘅事故咧，就硬係每年都差唔多廿零單係走唔甩。咁呢個係真係令人非常非常難過嘅咯。 嗯，你自己點樣跟進呢件事？同埋頭先你提到話一啲嚴重事故咧，都舉到頭先除咗今次呢一個冧天秤嘅事故，仲有一個吊船跌落街嗰個嘅情況，跌落樓嗰個情況。你頭先提到話文化呢個職業安全嗰個意識嘅文化問題，你覺得可以再點樣增加呢方面？ 我就覺得呢個真係要政府當然一定要牽頭啦。咁、 嗯、 但係我感覺上咧，就似乎就。而家就政府就將嗰個着眼點咧，就擺喺個罰則嗰度。咁、 嗯、 因為正正而家咧就有個2022年嘅職安健嘅法例嘅所謂雜項修訂咧，嗰、嗯、個草案咧就而家仲係喺立法會嘅相關委員會嗰度審議緊啦。咁其實我喺呢個委員會我都係成員啦，我都係表示啦。即係呢啲罰則咧，好多年咧係冇修改，即係業界都覺得咧係應該要檢視嘅。 嗯。 咁但係咧，唔係話單做呢樣嘢咧就可以即係真係可以徹底改善，而係真係需要咧政府牽頭咧建立一個即係真正嘅安全文化， 嗯、 要使到咧係亦都唔係單係話即係僱主面對處罰，咁就係整個業界包括埋僱員係點樣係有呢、這個。安全意識， 就真係每日開工都咧停一停 check 一 check 喺安全狀況之下咧，大家開工，大家咧無論係專業人士好，就算係前線人員好咧，係見到有不安全嘅狀態、設施有問題咧，係及早出聲，大家共同謀解決。即係呢種係好重要嘅，所以我覺得係政府係喺呢方面咧係真係責無旁貸，但係都當然啦，業界本身嘅自身努力，咁我哋嘅專業人士包括工程師啊。即係各個喺個相關嘅建造業界嘅專業人士啊，其實都係有個責任喺度咯。 嗯，你歸納到或者留意到近年一啲嚴重嘅地盤啦，或者工業意外啦，其實同譬如話業界趕工啊，或者啲人手不足嘅情況有冇關係咧？ 其實你呢個唔可以作為藉口嘅。 嗯。 嗱，而家我如果你話有可能引起嚴重傷亡咧，有兩類啦，或者好籠統咁講啦。其中一類咧就係高空作業，另一類咧就係吊運。咁有陣時咧，所謂即係吊運咧，甚至無貨車車重嘢啊，到時咧佢卸貨唔知道後面有人啦。呢啲類嘅情況咧，就都歸納到咧，其實就係有陣時真係係難以理解嘅疏忽嘅。咁譬如最近都有一單嘅意外啦，即係有個工人呢喺個半山嘅一個拆樓地盤呢，就誤踩一個喺十樓天台嘅窿咁跌落嚟，咁又真係即係死亡啦。咁所以即係呢啲所謂高空作業啊，同埋呢就係頭先幾個例子，包括呢個吊船啊，今次呢個天秤嘅意外啊、okay. 以呢個紅管嘅意外啦、啊、都係涉及到啲即係所謂吊運啊嘅問題。咁所以點解我話呢兩類呢，我就認為都特別都係大家要關注。所以譬如昨日呢個天秤意外發生呢，我覺得就唔係淨係直接呢個地盤嘅防協、啊、要即刻呢係要即係檢視。其實呢全港嘅呢啲天秤呢，包括係呢個房委會下面嘅公屋地盤啊等等都好啦，其實都可以好少時間㗎嘛，停一停 check 一 check， 大家睇下呢係咪有存在危險。我想這個呢是應該要做的，因為呢即最令人覺得是難以理解呢，就是涉及到這些意外呢，其實都是一些很成熟的設備，很成熟 的設計與這個操作，那呢即讀系呢就不能夠因為這樣呢就疏忽大意，就真是心存僥倖咯。 OK， 好啊，麻煩了盧偉國，多謝你，跟你談到這裡先。卢伟国咧就系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嚟嘅，就住今次事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嘅咁。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关于咧，其实喺2021年嘅施政报告咧都有提及到嘅，就话需要强化医生以外一啲其他医疗专业喺香港医疗体系入边嘅角色，特别提到就话喺基层医疗方面啦，咁就提到一啲建议嘅，就话譬如修改法例啦，容许。免醫生轉介，即係唔使醫生轉介，而俾市民咧可以直接係揀接受一啲嘅醫療專業服務，例如啲咩咧，就係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等等。嗱，最新嘅進展咧，就話前食物及衛生局咧喺2021年10月同埋12月咧係去信過輔助醫療管理局，咁啊傾呢一個嘅改動啦，咁。其實而家就話管理局咧喺今年6月咧係回覆翻政府，話有關嘅措施咧都比較複雜一啲嘅咁。有一啲嘅工作小組嘅成員亦都提到話啊，究竟喺咩情況下可以容許物理治療師唔使醫生轉介，直接為病人提供服務咧？等等會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嘅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核下。實施物理治療服務更新轉介系統工作小組成員彭洪昌，早晨。 早晨，蕭立敏。 早晨，彭洪昌。頭先提到呢一個話，施政報告啦，2021年嗰陣咧，話探討一下修例係俾市民可以免醫生轉介去接受一啲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等嘅咁，亦都見到話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成立咗一個免轉介工作小組嘅。其實喺工作小組嗰度傾成點嘅？ 其實雖然係施政報告舊年咧就提及呢個工作啦，不過其實工作都唔係即係施政報告宣布之後咧先至去進行嘅。其實早喺即係在兩年以前咧，已經係有一個相關嘅工作小組係成立咗，咁亦都咧就即係同唔同業界啦，譬如話物理治療業界啦， 有醫生業界啦，亦都最近嘅討論咧，係有病人組織嘅代表咧去參與去制定一個免轉介嘅即係嗰個程序制度應該點樣做法嘅。咁、其實我哋喺即係工作小組裏面咧，我自己個觀察就係、都睇到咧即係有唔同意見咧，喺個工作小組裏面都已經有充分嘅討論嘅。咁來來回回都傾過好多好多轉㗎啦。咁其實應該差唔多最後尾而家工作小組即係應該就嚟可以即係達到一個咧係即係成個免轉介嗰個嘅程序制度系統一個細節嘅方案，都應該係可以即係完成得到㗎啦。 頭先提到話有關嘅措施相關方面都覺得比較複雜一啲，你都提到話唔同意見都有充分討論嘅，但係討論完有冇即係各成員之間有一啲共識出咗嚟㗎咧？ 都有一啲嘅共識嘅啊，譬如話即係係喺邊一個嘅層面啦。當然物理治療就都好多涉及到多唔同嘅治療嘅程序啦，或者係項目啦。咁喺邊一個嘅層面嘅物理治療先至可以免轉介咧？咁我諗即係小組成員大家嘅共識都係覺得維持喺一個所謂社區裡面嘅基層醫療呢一個層面咧，咁咧就可以做一個免轉介。咁但係如果涉及到係比較複雜嘅病情啦，或者喺醫院裏面專科住院所轉介嘅物理治療咧，咁呢個仍然都要維持由醫生去作出嘅轉介。咁呢個共識大家就都幾清楚嘅。咁另外一個問題係 即係分得清楚嘅，即係大家都你即係一般市民嚟講係可以簡單咁樣分到邊一啲究竟係可以直接揾物理治療師咧，邊啲係都要揾醫生去再轉介咧，呢係可以清晰界定到嘅。 我自己覺得都係可以清晰嘅啦。譬如話，入到醫院裏面啊，或者係睇一啲嘅專科啊，譬如骨科嘅專科咁樣。咁而嗰啲嘅轉介去做物理治療咧，咁呢個就我諗一般人就未必即係可以就咁去獲取得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喺社區嘅層面、基層醫療嘅層面，舉個例，即係最常見嘅情況咧，就係即係大家日常工作都好辛苦嘅，咁啊會做到有譬如話五十肩啊，或者腰背痛啊。咁呢啲好常見嘅痛症咧，其實咧就而家即係如果要去做一啲治療咧，其實都係必須要經醫生轉介先至可以揾私營嘅物理治療中心去做嘅。咁、但係如果日後可以喺呢個層面都放寬得到咧，咁其實大家有腰背痛啦，即係五十肩啦，咁其實直接揾治療師咧就可以即係慳翻嗰個治療時間同埋啲費用咯。咁呢個係即係大家都覺得啊都合理啦咁樣。咁但係就算呢點咧，就有一個唔同嘅意見，就係嗰個病人究竟佢係需要有冇一個所謂先傳已知嘅診斷，先至可以去免轉介咧？咁我呢點咧就即係似乎有唔同嘅睇法同埋意見啦。 嗯，仲有冇其他有共識嘅地方，或者都比較多唔同討論嘅位咧？ 其實其他嘅譬如話，點樣去有一個好有系統嘅記錄啦，即係等到治療師同埋其他嘅醫療專業嘅人員係有一個良好嘅溝通咧。咁其實呢點就都幾清楚嘅，即係需要有一個有系統嘅記錄。咁而家都建議咧係可以用翻嗰個所謂醫健通，透過醫健通嘅系統咧，就將嗰個治療嘅歷程同埋治療完成嗰個嘅結果咧就上載，咁變咗就其他嘅醫療專業都可以睇到啊呢、這個病人佢喺治療師嗰度做咗啲乜嘢嘅治療，咁其實個情況點，進度係點，咁就呢、這個就可以確保到唔同專業都有溝通啦，同埋病人嗰個權益都可以透過咁樣咧，就得到一啲嘅保障。 嗱而家就除非係啲好緊急嘅或者某一啲好特定嘅情況下啦，物理治療師咧就應該咧都係只可以為一啲註冊醫生等等所轉介嘅病人咧係提供治療嘅咁。你自己同唔同意話改咗佢即係話可以係物理治療師直接係做一啲嘅治療嘅咧？以往話應該講而家呢個做法係咪真係有影響到一啲病人去治療嘅速度咧？ 而家個情況就係好似頭先講啦，即係真係有即係肌肉酸痛啊，或者係關節啊骨絡嘅問題咧，痛楚咧，咁其實就要經醫生即係再轉介做物理治療啦。我哋都接觸到一啲嘅基層嘅長者咧，可能佢哋都從事一啲好辛勞嘅工作，咁變咗都有一啲咁樣嘅痛症嘅問題嘅。咁但係咧佢哋就如果要先去見一個醫生，醫生咧就再轉介佢去做物理治療， 咁變咗費用上佢又要先再俾多一次醫生嘅治療費用啦。咁、另外呢、那個時間上可能雖然都未必話會係即係如果在私營裏面呢未必會花太多嘅時間啦。咁但係呢就會令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得到治療嘅時間都係延長咗，都係有不適嘅。咁甚至乎其實長者都講啦，啊我都有醫療券嘅喎、哦，咁但係都唔可以直接去揾個治療師去做治療咧。咁呢一點咧，其實都係有啲嘅影響啦。 Okay. 但係我諗呢個問題反為未必係最核心。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話，因為而家政府都講緊咧，係要發展個基層醫療健康啊嘛。即係如果樣樣事啊都係要先經過醫生去做一個所謂比較整全嘅醫學嘅評估。再去轉嫁其他嘅即係醫療專業咧，其實就失去咗成個基層醫療健康嗰個發展嘅目的嘅，因為嗰個就係希望即係能夠令到市民係喺個社區裏面咧，能夠容易同埋快捷咁得到一啲即係基本嘅醫療嘅服務。咁其實去到治療師嗰度，如果佢見到嗰個情況，咦，其實都有問題嘅，唔係喺呢個物理治療所以可以處理嘅範圍咧，其實佢都會建議翻個病人揾翻醫生或者揾其他嘅即係醫療專業噶嘛。咁、我覺得就唔應該純粹將所有嘅事都放快喺即係醫生呢個角色上面。咁而我哋你加幾多醫生都唔夠我哋個基層醫療嘅發展。 不過過往有啲醫生就反映，如果由譬如物理治療師啊，舉個例做診症有機會咧，佢哋就話唔準確啊，會延誤治療啦。佢哋舉個例嘅，譬如有啲身體痛嘅。未必就係某一個位痛嘅，可能係一啲癌症導致嘅咁。會唔會做到所謂即係唔經醫生轉介而導致一啲嘅延誤治療嘅情況呢？ 我哋理解呢個都係即係好常聽到嘅一個反對意見啦。咁但係即係咪完全冇可能呢？我諗又唔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即係醫療都講係所謂循證醫療啦，都要睇有冇醫學嘅實證啦。咁呢個講法究竟有冇實證嘅支持呢？我哋喺工作小組嘅討論咧，都睇翻好多外國嘅調查研究，其實都睇到咧，就算係即係由需要轉介轉咗做免轉介啦，其實嗰個所謂誤診嘅情況或者延遲診症嗰個情況咧，那個比例上咧係冇上升到嘅，即係個風險係冇增加到。咁即係話調翻轉嚟講，喺個醫療實證上面咧，係唔能夠即係證實得到撇除咗需要轉介啊，即係免轉介嘅做法咧。是會增加了病人的風險。 但今次在你們譬如小組討論裡面有沒有再有類似這些意見出現，又怎樣達到一些共識呢？ 有的，即都有不同意見再提出過了。我想大家的討論都是基於事實啦，基於證據啦。去到最後尾，其實都是即老實說，即我就都見到有兩方面的不同意見嘅，咁所以我哋都有三位病人代表啦喺個小組裏面咧，我哋角色咧就即係最重要啦，因為咧我哋就係作為一個用家所有最終嘅判斷。如果我哋都覺得真係呢個擔心咧好實在嘅，咁就真係要比較即係保守一啲啊，即係唔好行得咁快。咁當然我哋會支持呢個嘅比較嚴謹嘅做法啦。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咧嗰個證據亦都顯示得到咧，其實全球好多地方都係有免轉介嘅制度嘅，咁當然亦都有啲嘅限制啦。咁其實嗰個做法咧，亦都唔會有特別增加咗病人嘅風險。咁而如果有啲病人方便到佢哋去盡快得到啲治療，同埋擴闊個基層醫療個發展咧，我哋覺得而家免轉介呢個做法咧，喺個病人嘅角度咧，其實都係支持嘅。 OK， 好，唔該曬，彭洪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彭洪昌咧係物理治療師委員，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核下實施物理治療服務更新轉介系統工作小組嘅成員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